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7月2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最高气温35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转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3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大兴、丰台、海淀都在23到35度。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火焰山在22到34度，琉璃厂在25到35度，居庸关在25到35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如何给烈日暴晒下的汽车快速降温呢？烈日下的暴晒使得车内的温度非常高，甚至可以达到60度以上。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开车前能有效降低车内温度呢？众所周知，酒精易于挥发，挥发时可以带走热量。使用调配过的酒精结合喷雾工具对车内进行喷洒，可以有效降低车内的温度。这种方法中使用的材料随手可得，可谓物美价廉。经过试验呢，将调配好的混合喷雾向车内喷洒，经过1分钟，车内温度降低到36度。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酒精易燃会不会带来额外风险呢？其实啊，只要酒精和水按照1:10的比例调配，基本就不会有燃烧的风险。北京这几天啊，气温跟下火似的，人走在路上不是被晒化了就是被闷化了。但即使这样呢，依然挡不住咱们北京人对吃的喜爱。提到夏日必吃，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冰镇西瓜了。每年从初夏就开始减肥的朋友啊，不吃晚饭基本上一个夏天都是与它为伴的。如果说冰镇西瓜是全国人民的夏日最爱，那北冰洋就是北京人民的夏日最爱了。而到了夏季，不得不吃的小吃呢就是小龙虾了。小龙虾爱好者会跑到簋街这个马小的天堂排一次队，饱饱的吃上一顿小龙虾，才算真正的开启了这个夏天。你的夏天爱吃什么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Better man.

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想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如果说中国真的有那么一个地方不需要修图就可以当电脑的屏保，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新疆。我们走过秋季的喀纳斯，抚摸过乔木小村的每一条河流，我们品尝着乌鲁木齐的美食，迷失在大巴扎的闹市中无法自拔。我们听过来自于魔鬼城的呼啸，也深深地在白哈巴的小村里静静地聆听音乐。你永远不知道到处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只要来到北疆，总会找到答案。世界上最顶级的日落风光，200万年前的乌伦古湖的无与伦比的金色夕阳，200万年前的湖，200万年前的夕阳，那里有世界上顶级的日落风光在等着我们。你是否有穿越在200年前的错觉呢？深度的体验哈萨克特色文化，哈萨克族特色的篝火晚会，看特色的哈萨克美女赏心悦目，在中国最美的村寨乔木骑马，慢行乔木一整天的时间表。早上你可以睡懒觉，爬上乔木周围的小山坡，可以俯视仙气环绕的小山村。中午你可以晒太阳、看书、发呆，度过美好的时光。在下午你可以骑马自由奔跑在山间原野，和最古老的游牧民族格瓦族人交一个朋友。晚上呢，住进小木屋，摘最大的星星，深入可可托海峡的腹地，彻底的玩进可可托海。进入可可托海区的腹地最深处，欣赏人迹罕至的极致美景与幽静秀美的原始风光。来到世界魔鬼城，呼啸罗刹随风起，四亭四阁，四城廊街道，四罗刹宝殿，各色造型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形成了梦幻般的迷宫世界。置身在魔鬼城中，是你的想象空间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狂风在石柱间呼啸时，发出了罗刹魔鬼般嚎叫的声音，使人不寒而栗。夜晚仰望着漫天璀璨的繁星，雪山、草甸、森林、河流一览无余。途经的西域各式各样的特殊地貌，观中原内地不可见之景，看大自然造物之奇，让美丽的景色不止于眼前。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云奇。看到有一位叫做熟不熟的听友说想点一首陶喆和关诗敏演唱的好好说再见，并留言真正的放弃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列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即使路上碰见也可以给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只是你心里清楚和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每天上午9:30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我爱过你心的善良，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都照亮，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可是过了年少轻狂， 当情太深而缘太浅， 当你离开我的世界，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全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心碎成一片片， 至少要好好说再见，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一直以为真爱能直到永远， 彼此相爱的每一天都是永远，哦， 一直以为我们有同一个明天， 真是我的世界，不完整的世界。哦哦，相信你会过得更好。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 丢弃你无邪的笑，再见面还可以拥抱，我记得你说过的话，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 可是过了年少轻狂，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 是我的从前，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 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 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

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辛苦配得上你的灵魂，虽然走过世俗，但要做个有趣的人。今天九六九，我是英奇。这世界永远有那么多的故事，正在发生的也好，已发生的也罢，酸甜苦辣的滋味都让人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人潮拥挤，我能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麻烦什么呢？我们这位年轻人心态浮躁，就是有人来向我抱怨说这个社会对他如此的不公平，别人的爸爸是部长啊，想找多少工作都有，我就没有，别人的爸爸是亿万富翁，所以不用工作也能活得很好，结果我身无分文。人的出生是由不得你自己选择的，但是呢，人生命的终点是由你们自己选择的。 著名导演李安，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责任感，还有大家对你那么多的关切，甚至有的人他看了我的样子他就去拍电影了，影响他的人生，或者看我的电影他产生了信心，或者我天天听这种话，而且都是报章杂志电视这么宣传，千万人这么看，对我当然是比较不自由。我也有时候想出格，也想做做坏事，也想懒散一下，电影里面可以，可是我电影也不能像出格到昆汀·塔伦蒂诺那个样子。我想每个人都还是有个限制，虽然大家觉得说我做片子好像什么都可以做，不是的。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我觉得在这里面要分两个层面，第一个作为一把手来讲，你一定要不能让自己犯错误，第二个呢，就是当你作为一个决策时，你前期一定要做很多的调查。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来讲，你尽量鼓励你的部下要敢于讲话，不讲话的话我不列入好干部队伍里面的，这是肯定的。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觉得我们中国经典的作品太多，包括经典的人也太多，我们肯定从做一首经典的作品翻唱的时候，我们肯定也在考虑，那我为什么要唱这个歌，这个歌感染力在哪，所以我就想，所以只要给大家给一个深刻的印象，只要把大家带到一个正的路，只要给大家一个正能量，幸福的，这个才是经典。 经典就是一直流传的东西，就是经典，就是真正描述人性、人内心的，讲述人性的，不是追逐潮流的东西，就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像春天的一幅画，画中是遍山的红桃花，蓝蓝的天和那青青篱笆，花瓣飘落你身下，画中呀是不是你的家，朵朵白云染红霞，哥哥心中的九妹你知道吗，是我心中那一幅画。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九妹九妹，心中的九妹，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漂亮的妹妹， 九妹九妹，头红的花蕾， 头红的花蕾， 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九妹九妹，我的九妹。桃花依旧发，你却已不再懂桃花，悠悠的流水和空空牵挂，伴着那淡淡云霞，不知你远去在何方，思念是我对你的表达，红红的脸颊带